Luyện tập ghép từ. Ví dụ. 他是谁? 他是我的爸爸。 他是谁? 他是我的爷爷。 他是我的外公。 他是我的爸爸。 他是我的伯父。 他是我的哥哥。 他是我的舅舅。 他是我的叔叔。 他是谁? 他是我的奶奶。 他是我的外婆。 他是我的妈妈。 他是我的伯母。 她是我的姐姐, 她是我的妹妹, 她是我的姑姑。